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带来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邰正宵，叫做《心要让你听见》。其实不管是在爱情当中啊，还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表达，最好都能够得到回应，让对方能够真切地体会到，才是更有效更有价值的沟通。

小时候别人都说不要动，要拍咯，我喜欢说不要停，要拍咯。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， 这个世界就像是不停流动的歌曲，看你拍到的是哪一段旋律。 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什么场合曾让你动心，说不出离开的原因。你累积了许多飞行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，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，你拥抱热情的岛屿，你埋藏记忆的土耳其，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心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才让你分心，说不出旅行的意义。 23:00 FM